各位同学，大家好，请睇《感应篇》第89节：呵若其下，恐吓于他。呢两句恶作，亦系我哋好容易触犯嘅。多数属于习气，苛刻虐待下人。以前官吏虐待平民，苛刻平民，家庭里面中上等家庭用的奴婢都好多，对那些人往往亦加以虐待。想不到做下人的他亦是人，亦是人哋嘅仔女。我哋学佛之后，对呢种事情了解更深。过去生中行业唔善，所以先感得呢种果报。读书明理，一般真正学佛人对下人都非常厚道，我们从这个地方回过头来想下，我们修学边个唔希望喺呢一生有成就？但系点解唔会成就？实在系克服唔到自己嘅烦恼。如果我哋用苛刻虐待人嗰种手段嚟对付自己，道业冇话唔成就嘅。过去、现代，我哋睇下，凡系有成就嘅人，对自己嘅要求非常严格。对人能宽恕，在日常生活中早睡早起，这条是生活里面好重要的一条，但是在都会里面生活确实比较困难，但是还是有。我们曾经见过 朝早四五点，在新加坡，在台湾亦是这样。我们去公园公共场所，就有很多人在那里练拳，在那个地方练功。那些人目的不过是为了身体健康。我以前在加州，我们隔离有些老先生，大概80出头咁上下，他们每日朝早亦是3点钟起身，一起去外面行路，每日大概行1个钟头先回来，都是为了锻炼身体。我们讲修行每日咁懒散，点能成功？真正修行道场，老和尚对同学都有严格的要求。我在初学佛的时候，那时未出家，以居士身份跟忏云法师在普里住茅棚。那时普里是乡下，水电都没有，所以夜晚没有灯。忏文法师买了个车上用的电池，用灯泡仔，电筒的灯泡仔，每间房用一个灯泡仔，佛前面点蜡烛。所以在山上夜晚8点就睡觉了，3点起身，3点半我们就做早课。早课是各人做各人的，在山上做早课那个时候就拜佛，朝早起身拜300拜，每个人自己定自己的功课。忏文法师年纪大了，其实那时他才40几岁，他拜佛的动作很慢。我们拜300拜，他大概只能拜100拜。住在山上有个达宗法师，体格很好，他拜的速度比我们都快，拜得最快。他一日拜1200拜，我在山上一日拜800拜，都是我们的定课。佛拜完之后，大家在一起打个三归，就是早课了。每日规定有2个钟头读经，读经亦是各人读各人的。你自己喜欢读什么经，喜欢研究什么经，自己做自己的，生活非常有规律。茅棚虽然小，只住5个人，但是相当精进，时光无空过。如果有丝毫放日， 道业当然就唔会成就。所以点解唔苛刻虐待自己？饮食起居越简单越好。但是忏文法师好重视营养，亦唔可以话冇道理。嗰阵时喺山上，我喺山上做义工，照顾三位法师，一位老人，老人系珠镜就老居士，佢嗰个时候已经70几岁啦。喺山上照顾四个人，咁样喺山上住咗半年。半年之内，我拜佛超过10万拜。确实将心安定落嚟啦，所以有咁嘅一个基础，以后去台中学教，喺台中学教，我每日诵拜300拜，喺普里每日拜800拜，到台中之后每日拜300拜。拜佛是个好好的运动，对身心健康有好大帮助。所以人想成就，应该对自己苛刻，对自己严厉，不要用这种方式对人，对人是过失。回篇注解里面引用佛一段话，那段话是《斯迦罗月经》里面的经文，它是一部小乘经，我们以前在台中学过那部经。佛告斯迦罗月言：一切世人视其奴仆，当有五事。这几句是佛教我们怎样对属下。他说：一者先而知其饥渴寒暑，然后驱使。这一条很重要，要先照顾他的生活，然后先可以使唤他。二者有病当为医治，一定要尽心尽力帮他医病。三者不得妄用鞭挞，当问虚实，然后责治。可恕者恕，不可恕者训自知。下人有时有过失，咁系在所难免嘅。他为什么会沦落做同伯？我们能想象他没有智慧，如此鲁钝，做事哪会没有过失？就算有过失，应该细心观察，可以原谅的原谅他，不可以原谅的要教训他，不要随便 鞭打。尤其是在现在的社会，现在的社会不要说鞭打了，那你是犯法的，国家法律不准。言色，如果严厉啲，都同对方结冤仇。现代呢个社会普遍存在报复嘅心理、报复嘅行为，所以社会大乱。我哋处事待人接物，唔小心唔得，唔谨慎唔得。有时嗰啲祸害唔知从边度起嚟嘅，咁系自己嘅疏忽。四者若有谦小私财，不得夺之。那个下人有时佢积储咗一啲财物，咁係佢所有嘅，绝对唔可以夺取。五者给予物件当令平等，物得偏曲，屋企用嘅人多，想法要公平。俾佢哋嘅要平等，衣食日用或者零用钱都要平等。先唔至于引起佢哋内心不平。怨恨，我哋读呢段经文，唔单止用喺对属下，喺呢个社会，我哋而家接触面好广。尤其是这个世纪，我们冷静观察，就好像外国人说的，进入一个多元文化共存共荣的社会。佛嗰啲教诲，我哋更应该好好咁记住，要依教奉行。恐吓，注解里面讲有两种，一种系遇到人有急难，佢唔去安慰佢，故意装凶作势嚟吓人。第二种系逃离，所谓损人利己，那些损人的手段恐吓是最常见的。这种事情古今中外都有，尤其是 有权有势力的人，欺压平民百姓，这种手段是最常见的。注解里面引用观世音菩萨，观音菩萨在众生部位急难之中，以无畏施于众生。观音菩萨修行正果，这个是第一个因素，救苦救难。所以我哋称观世音菩萨为施无畏者。所以对人在危急困难的时候，我哋要安慰佢，要帮助佢离苦得乐。当然它里面必须要有高度的智慧，要有好深远的见识，开导于人，令人觉悟，将劫难化解。一般劫难因素当然会好多，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什么？执着。坚固的执着，彼此不会相让，那灾难就发生了。两边都能让一步，天下太平，灾难就化解了。人点解唔会放下执着？它里头的因素亦好复杂，佛讲得清楚，坚固的执着是从我见我贪、我爱、我痴里面所生的。上众经论上讲，四大烦恼常相随。从这个地方产生执着，不了解宇宙人生的真相，妄想分别执着，那就造业了。既然做了业因，绝对无可能免除果报，所以人生到这个世间来，为的是什么？佛的答复，我们越想越有道理。佛答复四个字：人生酬业。你以前做的业，你这次来受果报，就这样的一回事。 以前做善业，呢一生得善报；以前做恶业，呢一生得恶报。六道众生是这样的，真正参透了明白了，从此之后不再做恶业，任何人加害于我，我亦能忍受，不怨天不尤人。知道什么呢？知道是自己以前做的业，现在应该受果报。果报受完了，我不再做恶业，前途一片光明了。稍存怨恨不服的心，咁业报就永无止境，所以冤冤相报何时了？人生在世间，我哋时时睇到小动物，同嗰啲小动物冇差别。多睇下，多谂下，人就会觉悟啦。人命无常，国土危脆，六百卷《大般若经》里面同我哋讲嘅，我将佢总归结六个字：无所有，不可得。无所有是讲现象，金刚经上讲的，一切有为化如梦幻泡影，无所有啊。所有一切诸法摆在面前，就好似幻化一样，梦境一样，不可得。我哋将嗰个真相睇清楚啦，心就平静，智慧就开啦，烦恼就减啦。处事待人接物，自然就好似佛菩萨咁和蔼、慈悲，点会有唔正常嘅手段去对人？冇可能。所以唔接受佛菩萨圣贤嘅教诲，我哋唔懂呢啲道理，谁信烦恼意气用事，冇话唔做业嘅。好，而家时间到啦，我哋就讲到呢一段。